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星期五啦，话咁诶，呢几日咧就喺大陆啊，嗰个上海咧，嗰个市政府咧，教育单位就宣布咧，系改革嗰度嘅英文教育，就将英文啊，即系大陆亦都讲系英语咧，嗰个教育比重咧就开始系减少。咁咧系以上海为试点，就系拣上海喐先，因为上海以前又称十里洋场，有租界嘅历史，亦都系最洋化同对西方接触得最广同埋最耐嘅城市，所以咧就喺上海嗰度咧系喐英文教育。咁首先呢个缺口第一步系点咧？冯志正咧，你介绍下。 系啊，但我呢其实你今日讲呢个新闻嘅时候咧，我从来都唔相信，边有人咁蠢咧，系咁早喐咗科英文科？点知我睇翻一个比较权威嘅香港网上新闻网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引述翻呢一个内地嘅新闻啦，就系为咗推进呢个教育嘅即系减负担啊，上海市教委咧就宣布要求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课业的负担，而且在小学的期末考试就不再考英文科，变相简单来说就可以说在小学就是差不多废除了那个英文学习了，当然你知道中国人都知道是的，就是你不用考就不会有人读的。小三至小五的期末考试就只限于语文和数学科，其他学科只是属于考察。从这个情况睇完之后咧，亦都可以见到咧，就系唔单止系考试系规管咗，考嘅书咧都系好重要嘅。如果你系未经审核嘅书啊，譬如话你出诶唔紧要，我唔考英文啫，我整个牛津英文考试嘅读本参考书俾个家长去读嘅话，都唔好意思啦，唔得啦，因为考试入边嘅参考书咧都系要由国家咧去审定啊。如果你发觉都唔掂嘅，唔紧要，我出去补习补英文。但是大家都知道上几个礼拜就已经禁咗了，外面的一些私人补习企业就是官方严打，所以看上来是由上海做试点，真的这个英文科是岌岌可危。怎么办，陶先生，是不是现在中国人不用讲英文的？ 这件事你刚才说你说很蠢，我就不是很同意，可能你有少少的偏见，是吧？因为这个也不是说一个突然间发生的事啊，在没几耐之前，我记得应该是不是今年三月大陆的两会呢，就有人大代表呢好像说提出一个草案，就说质问为什么现在向大陆的下一代浪费这么多时候是用来学英文，到底有没有这么需要。因为现在呢面对一个 IT 时代，2025年厉害了我的国啊，即是这些呢，应该是全民呢是搞晶片，全民呢是搞 IT， 全民呢是搞科学。咁呢啲咁嘅英文呢，嗱当然呢有好多 IT 嘅资料啊、手册啊、知识一定要透过英文学。但係呢位人大代表都高瞻远瞩咁讲，既然係要学英文呢，由少数呢啲专家去学咗英文，将佢译做中文。又或者呢根本係咪要学英文，或者去仲需要去美国留学先学到 IT 呢？因为呢20年呢即係西方觉得中国仿造山寨或者盗窃知识产权，即是这方面即是手到拿来行捷径，而由一跳到去不要说10，可以跳到6、7，中间的过程那个英文的学习那个因素呢不是那么重要。这个不是说1979年刚刚打倒四人帮啊，什么工农兵学员啊，又重新联考啊，开始要向西方学习，向国际接轨啊，要派留学生啊，那时。咁呢就全国呢嗰啲咩老三界啊，咁由头呢就要学个英文啊。 咁而家同1979、1980年已經相隔咗40年，中國嗰個科技，嗰個基礎咧已經有相當，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好多中國人讀咗英文咧。佢將英文世界裏面嘅西方嘅民主自由價值觀咧，呢個火咧就收咗翻嚟， 係 咁變咗咧，就對中國產生嘅惡劣影響就越嚟越大。 係咪真係咁大影響啊？ 我一早都講過啦，嗱，我你或者你嗰陣時都提出個討論啦。中文本身咧，你用嚟作詩啊、填詞啊，又或者表達一啲感性嘅情緒咧，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好痛快 嘅，系好益人。 但你话中文咧系用嚟逻辑思维咧，你冯志正博士咧都同意咧系有一个先天嘅缺陷，系咪？ 哎呀，唔单止有一个先天嘅缺陷嘅， 个问题就喺呢处啦。 有啲字眼根本上就系西方嚟咗先，先到中国噶嘛。即系举个例 ，democracy 呢个字根本上唔会系译咗民主先有 democracy， 应该系调翻转啦。civilization 都系 莫克拉西， 系啊，文明都系噶，文明系去到日本变咗文明。文明开化，大家先知道原来 civilization 系叫文明嘅啫嘛，然后先至就植根呢种文明嘅概念。咁你讲起上嚟啊，的确真系学得太多英文，到最后个学生走去问呢个英文字词背后嘅意义，有阵时都好难答到佢噃。 嗱，你系所以，譬如你玩电脑而家需唔需要学英文咧？譬如 window 已经有中文咧，叫视窗。个 mouse 就叫做咧滑鼠。click 就叫做点击咁呢啲咧，好快咧就已經有咗中文或者漢語咧，係佢咁取代啊。咁但係一啲關於價值觀嘅思想啊嘅詞匯，譬如 me too， me too 咧就翹起啦。嗱，如果你話將 me too 譯做中文咧，呢、這個裏邊咧好大嘅問題。 我二，我都是，是但 我也是，咁你也是系咩啫？你也是马骝啊，你也是猪啊。咁但系咧，英文 me too 呢个咧系非常之简洁，佢一个政治口号里边咧代表女性啊，系对于职场啊或者有拥有权力嘅男人嗰种事嘅性侵犯，系嘛？咁咧，所以你话由 me too 代表嘅咧，后边咧系一套咧价值观嘅体系嚟嘅。包括咧我要奋勇起身。出嚟咧，挺身而出咧，去指責好多年前我俾某男人咧輕薄同埋性侵犯。咁咧呢個裏邊 me too 代表咩咧？公義，勇氣， 不平等曾經何時被壓迫？ 抗爭係咪？反壓迫係咪？ 係，哎呀，咁啊教 me too。 咁你話 me too， 如果你話譯做譯做中文，或者咧 me too， 你冇得譯做中文。有一啲咧學咗英文嘅一啲中國嘅年輕人咧，就進入 me too 呢一個語境嘅價值觀體系裏邊，你話冇危險咧？而家 me too 冇人講，喺香港嚟講咧，係冇人講中文嘅， 係 直情就話 me too。 係，哎，咁我唔 你話係咪好簡潔咧？喺英文喺呢方面。方面好簡潔， 唔關之另一個字咧，我哋淨係識講中文啊，好少講翻英文。我哋平時都淨係講一國兩制，因為一講英文嘅時候，死啦 ，country、state、nation。咁我點樣同你解釋所有嘢？ 冇錯啦，嗱，你又用一國兩制，如果你唔用，你唔識英文咧，呢、這個人咧係會容易咧。降服好多嘅， 系亦都理解到中国嘅 context， 国家 一国啊嘛，国就系咩嘛？ 系咯，最大噶啦， 国就系中国啊，话佢系乜嘢叫中国咧？总之系3000年历史，有人话5000年啊嘛。既然咧中国有5000年嘅历史，咁点解啊？1949年啊，至到而家又建国。 系 72周年啊， 少咗几千喎、 啊，系咪72啊？我都唔记得， 肯定唔会系5000 建国啊，系咪咁啊，点啊？喂，到底啊，中国系只系得72年历史啊？定系啊，系有5000年历史咧？嗱，咁一讲到呢度咧，呢、這个国字咧就非要用英文去分析不可。 哎呀， 就你头先讲叫 country， 系 nation 同 state。又或者咧，喺19世紀就興起呢一個 nation state， 係咪？好啦，咁 country 係咪即係國家咧？ 係 country of birth， 就係咧你出生嘅國家。係，但 country of birth 咧喺英文嘅語境裏邊咧，你可以填寫香港。 係， 因為 country 咧未必係指一個國家， 未必指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 未必係主權國獨立國家。咁未必係主權獨立國家咧？ 咁啊大镬啦，叫 One Country Two System 咧，呢个用个 country 系错嘅， 系 读你用开英文思考嘅人都知啊， 系 因为咧香港乡村俱乐部就叫 Hong Kong Country Club， 咁你唔通话佢系香港国俱乐部咩？ 啊，元朗国俱乐部原来就咁嚟嘅， 啱唔啱啊？有个叫 Hong Kong Country Club 系咪啊？ 系啊。 如果你话叫一个大陆人揸佢唔识得呢个英文揸住个 Google 翻译咧就大镬啦。 嗯， 佢影咗一张相，然后传翻俾大陆嗰13亿人听，原来香港咧系公然咧有人宣布独立，就已经独立咗叫香港国俱乐部。 系 呢个俱乐部里边全部系香港国嘅国家领导人。 嗯， 嗱呢个咧就叫 country， 但系你用英文嚟谂咧，其实唔系。咁所以你话系咪好危险啊？如果你唔识英文咧，我话俾你听，一国两制，一国最大，咁咧清清楚楚，一个河北嘅农民咧都唔会有混乱嘅概念，但系你无啦啦你僭一个身为一个黄种嘅炎黄子孙咧，你后天僭建咗一啲英语啊嘅词汇、文化、知识同埋嗰个思考嘅方式入去咧，你就好麻烦啊！ 哎呀，唔怪之啲英文真系咁麻烦啦、 啊！所以我完全明白咧，系点解咧？中国方面而家大陆方面咧，系可以要对付呢个英文学习，你知啊？呢个就系个深层理由。 系 吓、啊，当然另一层理由就系而家唔需要读咁多英文啦。你用嗰个英文个公式用嚟转研攻坚第二啲科目就好啦。 读好啲数学啊， 譬如话用嚟学啊。劍擊啊，好似嗰個傳咩時咪跳下水啊，咁你又每日三兩個鐘頭嗰個英文大陸或者節省落嚟，係嘛？去練一個可以攞到金牌嘅體育競技啊，咁啊，係咪對國家對民族啊整體啊嚟講有更大嘅貢獻咧？但唔係，你個個真係學英文，仲有啊，借去澳洲留學學英文咧就攞簽證，去到一去不歸。啲女生上海最多，就喺澳洲咧就俗称就叫臭鬼，系嘛？揾个白人老公咧就嫁咗就唔翻嚟，系嘛？嗱呢啲咧不知凡几，点解要由上海落手？上海一个重灾区，你有冇睇过嗰阵时有一个女作家叫慧慧？佢写嗰本小说叫《上海宝贝》，OK？《上海宝贝》里边咧就系技术里边嘅女主角喺上海或者衡山路一带嘅酒吧咧，去狩猎啊洋人啊嘅经过男人啊，所以上海妹咧就喺党中央咧系非常之清楚。 等我谂咗咯，第二个问题 女生外向就中意俗称就叫做臭鬼，呢个系非常之危险。 你啱啱解答咗个问题，我就谂咗好耐，冇理由如果你要搞试点，梗系搞下啲安徽、青海远少少，本身英文能力唔高， 所以好英明啊。 咗佢算咯， 因为上海咧100年来就系一个崇洋媚外嘅思想意识重灾区， 系 到咗今日仍然一样。唔好以为咧。张爱玲的时代是这样。现在的人呢是情迷张爱玲呢骨子里面呢那种意识就是崇洋恋直。 哦，咁你睇下张爱玲小说入边佢嘅心 理 咪知咯。 特区政府喺喐咗教协、记协同埋跟住职工盟咧，要整治下呢个中文文学嘅阅读范围里边咧。如果要揾个作家出嚟批咧，死咗嗰啲，第一个应该系禁读张爱玲。 死啦， 唔死。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咁所以我哋凡睇呢啲事都要客观公正啦，系嘛？就唔应该话一睇到呢啲，你头先阿冯志正，你即系嗰个小脑条件反射话抑制呢个英语教学系叫蠢啦，已经证明啦。 哎呀， 你咁大个仔啊，你嘅潜意识里边 系 俾英语世界啊洗脑啊，嗰下嘅即时反应 系我啲崇洋恋直添。 嗱呢个咧。 呢个冇啦，你头先讲嘅 系啊，但系冇计啊。以前 点解叫蠢咧？嗱，我话俾你听，你仲觉唔觉？你认唔认为蠢咧？ 不，以前系咁样噶嘛，细细个啲同学仔英文叻啲，真系叻啲噶嘛，觉得上品人啲噶嘛。 嗱，点解咧？吓，系咪识英文啊？个人啊就优秀啲，即系好似你民建联。咁多年来我都成日话，哇！听你又话民建联最叻嗰、那个，或者唯一叻嗰个叫曾玉成，我点解？因为识英文啊嘛。 啱 啊！唔系我亲耳听过好多，除咗康 丹要 数学之外，又喂仲有识英文，英文啦啦声啊嘛，随时可以唔用广告咧，系可以讲英文啊嘛。就算喺一扎工联会或者啲左派基层里边咧，长期佢哋洗脑都觉得。阿曾玉成大師咧，之所以係理所當然成為應該成為左派嘅領袖、，until most recently， 我唔知係咪啊，就係因為咧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英文叻。係， 咁啊， 英文叻咧，係咪真係同一個個人醒咧係有一個必然關係咧？ 咁啊，真係醒啲嘅。 你如果你 BNO 移民到去倫敦咧，你會發現啊，喺倫敦嘅一啲貧民區啊，嗰度嘅酒吧同埋嗰度餐廳嗰啲侍應，個個都英文。英文都叻噶，嗰啲英文冲口而出噶，起码嗰啲餐牌啊，嗰啲嘢啊， 英国人啊嘛， 咁咪就系咯， 系啊， 咁你纳粹时代啊，我谂戈培尔啊，呢、這个希特拉周围啊，侧边好多咧文武百官咧，啲英文都好叻噶，喂，咁英文叻系咪即系等于一定系好人？同英文叻系咪即系等于系叻人咧？ 但呢样 毛泽东又唔识英文，但系你问下全国13亿人民， 边个 我都知道毛泽东主席系伟人，所以呢个逻辑上咧，你咁样讲唔通。 但系历史上啊讲得通，以前我哋试过教改第一单最重要嘅系讲母语教学，分出嚟之后就系咩？有100间英文可以维持翻英语教学，然后所有爸爸妈妈都知道，喂，梗系读嗰啲英文学校，英中先至系叻啲，中中啊渣啲。 呢个系董建华做特首嘅时候留低嘅一个咧，思想嘅计时炸弹，一个地雷。你头先提出嚟咧啱啊，所以咧你系受到阿董嘅时代呢一种咧留翻100间 Band One 学校仍然教英文啊嘅思想嘅。误导或者支配， 系啊！我以前觉得 Band Three 咧，你就叫佢咧放晒生咧，就叫佢读母语。Band One 嗰啲咧，喇沙拔萃啊，圣波库埃咧，就老虎蟹都咧保持呢个叫英文。咁咧已经咧。就不是上至下愚，就上英就下中。那时是特区1997年以来是形成一种这样的价值观。现在所以我要质问特区政府，不要侧侧膊就听不到，包括教育局长。现在国家中央已经在上海行动了，香港你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还要教中文是吧？ 你应该怎么做？你是不是应该将一个失败的母语教学在个笼底那里拿回出来？ 是。 跟随呢，我们现在中央在上海搞这个呢叫做废英语改革的教育的试点。 是。或者叫全民中文。 慢慢就过渡到呢是全民中文。 是。如果讲过渡，不单止有母语教学添的。我想陶生你那个年代一定没了。我们的年代呢英文卷还有分 A 卷和 B 卷的。A 卷那些呢就读得叻啲，咁就可以考到最尽，可以英文攞 A。如果你英文不是咁叻呢，可以考 B 卷，只是攞个 C 嘅啫最多。咁所以从个制度上都话俾你听，嗱，你读英文读得好啲嗰啲呢，其实都可以分两等嘅，即係我考 A 卷嘅你就考 B 卷嘅。咁所以从来以嚟我哋都係有咁样嘅文化分途啦，以前仲话呢样嘢叫国际城市标准添，咁唔通而家上海又唔系国际城市 咯。国际城市呢一两年就重新定义啦， 係咩？我唔住，咁与世界接轨㗎嘛，以前 冇，而家唔讲与世界接轨㗎啦。如果你世界鍾意你就埋嚟接轨，唔鍾意你就弹开，中国可以闩埋门大内需，你知唔知？既然喺大内需仲要学咁多英文啊，做乜嘢咧？ 系咁，但系其他地方唔得啫。香港作为国际城市都好，喂，上海都话 而家冇话国际城市， 上海都叫国际金融中心啊，咁都叫做 冇话上海系国际金融中心啊。曾经讲过话上海可以啊， 系 建立好似香港一样嘅国际金融中心啫。李克强都讲过，呢个系将来式，唔系现在式。 哦，即系而家咁样嘅思考， 退一万步，逻辑。 辑上，就算你头先讲嘅啱，上海已经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嗯， 但系国家都斗够胆喺上海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咧，系分阶段废除英语教学，咁香港更加要跟啦，系咪啊？ 啊，即系我终于明白喺佢国内心目中嗰种咩叫咩西降东 升，所以应该咧系由九月开始就跟随全香港中小学英文仍然教，但系唔需要考试， 哦，同通识科一样。 啊、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中方咧，而家以上海为试点咧，就提出呢、這、一个。教育的改革呢就将这个英文的教育就免试，即是无形中呢就等你自然去借，不用考试呢学生就不会学的了。因为在上海这地方没有这个诱因。当你打开电视看中央台啊那些劇集啊抗日劇集啊或者其他的综艺节目啊中国好声音啊这些这么吸引的时候呢，如果你说啊如果你有个考试学英文的动力，就是你阿妈会提醒你，听日考英文啦，仲喺度睇，咁啊一谂系嘛，咁佢又翻嚟考，但系唔使考咧，咁自然就会将英文荒废。嗱、呢件事你头先咧即刻个反应咧就话系好蠢，你呢个反应已经佐证咗中央废除英文教育的正确性，因为你已经被西方的价值观以英语的方式。洗脑到咧系无可救药。 系系嘅，但系唔系，而家全世界都要学英文噶嘛？你谂下，台湾台北市市长又话想学英文，日本又话搞英文运动，咁系咪真系啫？ 全世界最大嘅市场喺边度啊？ 中国 13亿人，劳动人口最密集，同埋消费力最强，系边个国家？ 系 咁，中国讲咩文啊？ 中文普通话 咁啊，系咯？你嗰三个自信去咗边啊？点解唔系十年前我已经听睇好多啲报纸嘅专栏都话，而家应该系全世界学中文嘅时候咧，早几年都听到噶。 系 即系你嗰啲 外 国嗰啲啊 嘛， 即系你有冇识得嗰啲亲中爱国嘅？佢话俾你听，第一。而家全世界咧越嚟越多鬼佬学中文，呢、个咧系我哋一百几十年来未曾试过有嘅现象，同埋当中国人见到鬼佬咧识讲流利嘅普通话咧，系个个开心到心花怒放，嗰种咧屈百年屈辱咧系获得释放。第二。最近呢幾年你聽過，香港你有咩結核啫？咁串做咩啫？大陸嗰啲啊，大學生、中學生係英文流利過你啊，英文叻過香港啊，確實係、哦。 係。 你咩咧？你今年啊，咪就係睇個阿拉斯加英中兩國外長會面，中間嗰個靚女叫逆花，即係翻譯之花，嗰口流利英文啊，係咪令到香港人同埋大陸好多人非常之趨之若鶩？哇！又靚啦，又有學識啦，英文又咁叻啦，所以咧呢種叫英文嘅優越啊，唔係白人優越論啊，係英語優越論咧。是一令到一个中国人沦为洋奴的起点。 哎呀，但是陶先生真的英文是好一点的嘛。你想想全球虽然 第一。 虽然第一大语言不是英文啫，但是全球第二语言最多人学的就是英文。我们大量的知识书籍都用英文写的。 就令到那个补习社近来比上面横扫了。是吧，现在那个大陆那个叫世界英语补习社应声呢就大王了，是吧？ 是啊，咁而家 咧，你嗰班嘢咧，你无端端咧就走去咧用贵价咧出边咧系请英语、英文去补习，呢个系令到国家系非常之咧愤怒嘅。我觉得呢、这个愤怒咧系有原因嘅，系正确嘅，系咪？因为你不务正业呢啲叫做，同埋俾一啲咧英文唔系好流利嘅人。就走去咧做买办咧，就走去乱开补习社，咁而家咧系敛财啊！呢、这个咧 非常之唔合。這個華爾街英語咧就宣布破產啦。這個是大陸第一間破宣告破產的補習班。 哎呀， 補習社就是叫華爾街英語，所以咧呢個真係立竿見影啊！ 係啊，一嚟到就華爾街破咗產啊！ 即係你成日講啦，你由政治啊、嗰、那個民族啊、嗰、那個角度嚟講，不如我唔好講政治啊，我最憎政治。我由市場嗰度嚟講，嗱你。馮智正當然你今日所以上到嚟光明頂，亦係一個精英，就係、是、因為你嘅教育啊，裏邊個英文程度好好，係咪？ 識少少啦， 即係你寫 paper 都用英文， 都可以寫到啦。 你睇 journal 外國 journal 都一定要睇英文嘅啦。 當呢個世界 OK， 呢個市場係有100幅畢加索嘅名畫同時拱出去賣，咁。蘇富比加佳士得同一個季節拍100幅畢加索，咁你估呢100幅叫唔叫得到高價咧？ 咁同期賣梗係唔賣得高價啦，因為我唔緊呢幅，仲有成99幅揀喎。 但如果我知道啊，我手頭有100幅畢加索，街外咧仲有唔喺我手，但係仲有十幾廿幅，係咪？咁我點樣樣會谷高畢加索我手頭嘅價錢咧？我將我100幅畢加索咧燒緊95幅，咁我剩翻5張，係咪？ 係。 喂，即係你買紅酒都係啦，買威士忌係1965年珍藏限量版，就梗係貴啦。 係。 個個人有一支啊，咁咪變咗可口可樂咯。 哦， 啱唔啱啊？喂，呢个世界1982年嗰支 Beaujolais 贵啊，定系每年生产数以十亿罐嘅可口可乐贵咧？所以咧，中国政府如果叫打击呢个英文学习咧，你冯志正先系得益者，因为咧你已经上岸啦， 系 你拥有呢个英语呢个 commodity 啊，手上呢一只珍藏嘅红酒啊，同埋限量版嘅畢加索，你会发达。 诶、咁我突然间开始赞成，亦都明了、 啊。明唔明啊？ 即系如果以后 所以话蠢 十三 蠢嗰个系你啊，你话大陆蠢，唔系蠢嗰个系你。我而家点醒你啦？我啊，你主要听唔明，唔讲钱啦，讲色啦。好冇， 系啊， 嗱，喺卅年前，你香港仔去到大陆，去到上海，你特别容易沟女，因为咧，你系香港好多翻书仔，读英文书院毕业，吓、Love Love， 听呢个叫温娜，温娜都有两只英文歌啊，咁于是去到上海咧，大陆嗰阵时咧，佢嘅英文教育未起步，喺上海又好，广州、北京又好咧，个个 look up to 你哋啲香港人，因为你哋啲英文叻，唔好讲话大陆60年代。台灣的喬生亦都一樣，喬生去到台大咧，係溝女咧，係任食嘅，知唔知啊？就算你自己生得咧，其貌不揚咧，都有好多校花送上嚟嘅，就是、因為你英文叻，特別喺台大外文系， 係係喺內地嘅外語系咧，都係好出名，係好多靚仔 啊嘛嘛， 係啊， 好多靚女啊嘛， 係啊， 咁你去到上海嗰啲酒吧嗰時溝女咧，係容易過而家，因為而家嗰啲上海妹個個都識得講英文，你識英文好稀罕咩？ 啊，咁又 佢都食咁食十件八件鬼佬啦，嗰陣時啊，即係而家係咪佢使咩？佢使咩諗你啫？呢個有個。成語你要學下中文叫奇貨可居，你明 啱？ 呢個係一種經濟學現象，所以我點解非常之贊成中國政府去壓抑呢個打擊呢個英語教學 哦，咁就唔好淨係講喺上海做試點啊！ 我唔 係 同你講政治，我講市場啊嘛。 咁不如上海做試點之後， 你第日會好多女購啊！你 推廣全國啦，因為你諗下，你講完我就明白，起碼我一樣嘢我做到，我咩都唔使做，我淨係翻譯啲學術期刊啊，淨係用中英文。翻译，可能我都已经可以安安分分找到份工作了。 冇错啦，嗱，翻译咧，嗰个人工又会增加。无论笔译定口译，呢、个叫小只香炉就小只鬼。喂，呢啲系好基本嘅市场经济原理。所以你头先咧，你冯志正咁样样嘅反应令我好失望。 唔 系你读霸王，你读咁多书，唔系唔臭米气啊，系你冇常识啊。 哎呀，我谂住即系大家一齐学一下英文好。啲啊嘛，不过而家我知啦，以后大家唔好话机器可以取代到人类，一阵 间机器佢越译咗做 One Stay Two Country， 我就可以指证佢喺英语嘅世界究竟 State Nation 同 Country 嘅分别。呢一啲咧就唔系一般人可以学英文就学到嘅。 哇！呢个净系高层次啦，即系讲到英文里边连带到嗰啲逻辑啊、思维啊，呢啲系我哋咁第日我哋另辟啊，一啲我哋或者等我开咗 Patreon 之后再讲啦，系嘛？呢啲就唔系喺呢处卖弄啦，系嘛？ 系， 即系我哋香港呢个光明顶系面对大众噶嘛，系咪先？ 嗯， 系嘛？大众咧可以提供娱乐啊嘛，如果讲知识啊、智慧啊，就要俾钱啦。所以第日等我开咗 Patreon 先啦，呢个咧另话啦，系嘛？ 系，咁 即系英文咧，你英文里边咧，亦都系如果你用英语谂嘢咧，确实你成个人好似你头先举呢个 One Country Two System 啊， 嗯， 你为成个性格系会俾佢改变， 嗯， 甚至咧基因咧都有改变嘅可能。 嗱 咧，你唔识英文，中国人嚟讲一见面食咗饭未啊？咁系嘛？ 系 食咗吃了没有？ 啊，好肚饿。 吃了饭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 Google 咧，你仲有呢句普通人嘅 greeting 咧，就译做 Have you eaten your rice? Hi, have you eaten your rice? 所以而家 BNO 啲香港人过去咧，同英国人千祈唔好咁讲。 嗯， 英国人觉得 What? I beg your pardon? 系 吓？点解你要问我 eaten my rice? Have I eaten? Oh yeah, oh yeah, I have. So what? 咁人哋咧，美国人就讲 Hi, what's up? 系 英国人讲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嗯、 呢啲咧嘅 greeting 咧都唔涉及食物嘅。所以咧，当你呢两个 greeting 打招呼，一做一个深层次嘅文化比较咧，你就会得出中国五千年嘅文明咧，系、一种农业。口腔期的食物文明，如果叫文明、 哦、 因为你的 greeting 是 involve 是食的、 嗯、那我也明白到为什么有一次呢我同期的 时候你这样会不会对于自己的民族是有一种即是不屑啊、 嗯、 或者觉得要拿来比较呢不要说不屑，那你如果你不学英文你就不会知道、嗯、学了英文啊你咪胡思亂想咯，你明唔明？ 咁我都明白點解你胡思亂想咧，造就到我朋友開始都叫做事業良好啦。佢喺香港， 所以啲 讀英文 上海妹，你唔可以俾佢俗稱臭鬼。 嗯， 佢臭完咧，佢嘗試過嗰度隔離飯香咧，佢對你啲中國男人咧，佢自不然係嫌三嫌四。 系 系明唔明啊？你唔系女人，你唔知啊。或者你同啲女人冇接触过。 系我哋去到南 国，仲有黑人都系啊，仲劲啊。 系， 所以呢啲嘢话俾你听咧，即系喺非华人啊，喺出边个世界啊，系有好多咧一啲咧， 系 好多吸引人嘅地方啊。所以而家咧，你话如果呢个完成呢个大内需咧，必定要喺语文嗰处咧系要做啲嘢，呢个我赞成。 系， 所以国家咧，如果有一啲新嘅政策，你唔好用一啲偏见就逢中必反。你一时你觉得系错，你应该谦虚啲。点解你觉得错，佢都会做，一定有佢嘅原因。 嗯， 系咪啊？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嗱，咁啊，如果你仲唔信服，你睇人哋日本啦，日本人使唔使个个嘥咁多时间学英文咧？ 嗯， 但系边个话日本唔系一个文明国家？ 嗯， 如果日本人都做得到，中国人做唔到。你凭乜嘢喺日本人面前咧抬低起头咧？ 哎呀，而家日本咪开始反思咯。佢话六本木啲金融人才唔够多，唔够识英文啊嘛。咁所以而家佢哋日本都开始学紧英文噶。 但系佢唔系一个国家政策啊，尚未啊。 系尚未，系佢仲未推到出嚟，大家仲倾紧。 同埋咧，真系咧，你而家喺大陆咧，点解要喐你呢个咩华尔街英语咧？ 嗯， 因为你喺大陆啊，好衰唔衰啊？好事系变坏事啊。 嗯， 你俾啲年轻人一窝蜂仔学英文都会颠覆噶。你记唔记得十几年前大陆一个英语补习天王奇才叫李阳啊？ 哦， 佢开办一个叫李阳英语啊， 系 咪 一个集会嚟？ 佢将自己变咗个英语补习教主啊，唔系天王啊， 系 可以随时召集数万人啊， 系。 然後咧，阿李陽老師咧喺上面講一句 Good morning， 下邊啲人咧就即刻好似發癲咁樣嗌 Good morning。 係佢嘅 How do you do 喺呢個公園度講， 係咪公園度講啊？ 係啊，啊下邊全部一齊回應，一齊聽啊嘛，因為又平啊嘛。 同埋咧，阿李陽係非常之識得咧學英文嘅心理，佢就係睇準中國人咧嗰種崇洋，同埋個個咧想移民美國。 嗯， 个个咧喺嗰阵时啊，或者而家都系就想沟鬼妹。 嗯， 咁于是咧，佢用佢直击啊中国人呢个心理深层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学好英文咧，你就可以离开中国去美国移民，可以咧同鬼妹做朋友、女朋友， 系 啊，可以咧系过更好嘅生活。于是咧激发佢哋嘅激情啊， 嗯， 然后将啲激情咧化为一股风魔啊。的情緒將他們慾望釋放出來，所以後來國家覺得非常之危險， 嗯， 所以現在你都不知道李陽去了哪裡 啊，唔係教英文嗰啲，其實唔係個個都李陽。喂，教英文都曾經何時出過一個類似民族英雄啦、啊？阿里巴巴嘅馬雲細細個咪教英文第一份工， 馬雲就一段咯。你又睇啦，馬雲咧就走去得意洋啊啩。我未識英文嘅時候咧，我喺中學大中國。英文教读书咧，我以为样样嘢嗰啲系啱嘅嗰啲咧，到我识得英文之后，回头再睇原来系错嘅。凭呢一句啊，都应该知道，应该都取替英文。 马云都系个英文老师嚟嘅，曾几何时？ 所以佢咪中毒最深咯，啱唔啱啊？ 系咁，同埋教英文啊，的确真系有啲危险嘅。你话教英文攞住个唐诗三百首一定唔得噶嘛？教英文系真系要攞住啲英文古篇出嚟讲嗰啲 comprehension，嗯。究竟嗰段用啲？咩故事？然后用一啲乜嘢嘅 context， 唔系一定冇错嘅。嗱，举个例，即系有阵时我哋记得之前都成日问过局长噶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呢句可唔可以摆落教材咧？明明佢系讲紧一啲好激扬嘅歌曲，系亦都写得好好嘅英文，亦都教到问句同埋好多一啲好多唔同嘅法国历史。但系你摆咗落去英文书度教呢样嘢咧，真系有机会啊教错其他嘢出嚟嘅。 所以系里边代表嘅价值观系相当之危险啦， 或者 对中国嚟讲几不利咯。 系，等于 即系我 concern 嘅就系香港特区政府唔好而家唔好咧，侧侧搏两头望咯。 嗯， 应该提出你有咩应对嘅方针啊，长期 啊，又嚟 好啦。咁啊，包括香港嗰啲国际学校啊，咁啊，应该点样打算咯？ 国际学校有少少麻烦喎，嗱，内地嘅国际 大陆唔俾你开国际学校收大陆学生噶嘛， 系 香港啊得噶嘛， 系 嗱呢度啊都系一个问题，会唔会？ 喂唔好讲呢啲啊，你一讲呢啲你好大镬啊，我哋香港好多人谂住读国际学校都系谂住呢个吓少少嘅罅隙嚟啊，咁啊外国唔得噶，喺外国嘅国际学校咧净系可以收国际学生噶咋，所以唔止内地嘅，但系内地嘅国际学校有一样嘢咧系好唔同嘅，就佢讲到明中。中学三年班以前的国际学校呢都要读回本地课程，即是你不要想住你大个入到去国际学校你就由头到尾都想住读到 IB， 然后接驳 IB 或者一个西欧的课程，其实你细细个你要读那些什么思想政治科啊、中国文化科都要在国际学校读，那现在就大镬啦，我整个小学的时候不让我考英文，那难道我国际学校又不让考英文了，即如果跟一个课程的话， 系啊，呢个咧我啱啱唔使同国家担心嘅，我谂佢已经即系有一套成熟嘅复稿噶啦，即系呢啲咁上海嘅国际学校又点算咧？咁我谂慢慢你会知道有政策出台噶啦。 系，哎呀，咁个国际学校有几国际咧？ 咁啊，你要问一下你个老板咯，你个老板喺大陆有咁多间国际学校，系嘛？ 咁诶， 即系佢系 国际过好多人嘅，都 系专业人士咯，啱唔啱？所以你唔好俾国际呢两个字变为一个咧咒语，一个神话，唔好迷信国际。 嗯， 而家咧系应该咧系放低对国际嘅幻想， 嗯， 系回归中国本位嘅时候。 嗯。 系咪？ 系咁，所以就而家连上海一个国际嘅城市，谂住对外接触都可以喺小学入边停考英文啊？呢啲咁惊人嘅举动，我都真系惊 人。你可以以为是假新闻啊嘛？ 系啊，我对咗好耐。 而家 经过 中国政府支持嘅香港零一正式登出嚟系真嘅，我哋咪讲两句咯。我一早知噶，不过我以为是假新闻啫嘛，好似你咁，而家系真嘅，我好兴奋啊！ 咁会唔会蔓延到即系其实成个全个中国13亿？ 希望会。希望快啲啊！真系啊！ 咁我哋呢代最后一代识英文， 我纯粹系市场啊！真系啊！即系你谂下100幅呢个毕加索嘅画呢个例子啊！ 我哋就系最后销正嗰幅， 系佢对，因为你已经学咗啦嘛， 系 学咗嘅话，将来你啲上海妹你又有得从头沟翻啦，吓翻译嘅工作你又可以加价啦， 系嘛？系我终于可以喺呢个兰桂坊嘅 hierarchy 入边行上一级啦。 人少咗嘛，系人人都识你就唔值钱啦，知唔知啊？ 啊， 啱啊！ 系我而家行到咁低级嘅时候，系时候高级少少。 即系有啲中国人都话咧，移民咗去美国攞咗绿卡嘅中国人咧，系最唔想阿拜登咧大赦非法移民，等到更多嗰啲非法嘅中国人攞到绿卡嘅。 嗯， 啊，即系话一只救生艇咧，佢自己上咗咧，佢见到嗰个苦海里边有好多人伸手咧，佢会一脚踢落喺手嗰度。 系， 喂，铁达尼号嗰阵时嘅救生艇都系， 所以 每只限坐25人，就系25人。 系， 咁所以咧，又仲有成千人喺个海度浸死啊嘛，嗰系人性本能嚟。 所以喺墨西哥入边，你发觉点解有咁多墨西哥边境入边嘅美国人系支持 Donald Trump， 就系因为希望。 唔使讲多咗，所以讲翻呢个英文嘅问题系一个市场啊嘛，咁你而家明唔明啊？ 明白啦。 咁边个蠢啊？ 系我蠢。 好啦，下星期一晚，下星期一晚11点。人杰地灵。